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6集《桂嬷嬷之死》二。嬷嬷大概不识字，不知道世上有个词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嬷嬷也是侍奉过两个主子的人，我也想听听，现在在嬷嬷眼中，是二婶的手段高明呢，还是我更胜一筹？ 你，难道你…… 桂嬷嬷艰难地吐出几个字，不错呀，就是我。沈庙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低到只有桂嬷嬷能够听见。本来该糟蹋的人是我，最后为什么会变成大姐姐？自然不是巧合，都是我干的。心里猜到是一回事，亲耳听到又是一回事。桂嬷嬷恐惧地看向面前的少女，只见她半蹲在地上，笑盈盈地看着自己。那清澈的眸子里，在碧莹莹的灯火下，仿佛野兽的眸子。黑夜里亮得出奇，也骇人的出奇。分明是乖巧白嫩的模样，怎么就会如此可怕？关于沈庙和沈清最后为什么会换了一个人，桂嬷嬷在被丢进柴房后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。她也猜想过会不会是沈庙在其中动作，可是很快便打消了自己这个荒唐的念头。沈庙是她看着长大的，有几斤几两，桂嬷嬷再熟悉不过。她本来性子就蠢，又心软，这种事情无论如何都是做不出来的。如今，沈庙却是亲口当着她的面承认了，连遮掩也不遮掩一下。若是别人，桂嬷嬷会觉得这人实在太嚣张，太蠢。可是如今，她再也不敢拿寻常的目光来看沈庙了。 小姐， 他张了张口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既然沈庙已经知道了此事，那万万没可能来救他出去了。二婶手段向来狠厉，虽然看着嬷嬷，可是经过此事后，嬷嬷断无好前程，真是可惜呀。沈庙的话中带着惋惜，仿佛真的颇为同情桂嬷嬷的遭遇。桂嬷嬷恐惧于任婉云的手段，又被沈庙这番话激起了心中的希望。她一下子跪倒在地，不停地给沈庙磕头。 小姐，救救老奴这一回吧，老奴不是故意要害小姐的。二夫人拿老奴的儿孙要挟老奴，老奴也是被逼的。小姐看看老爷夫人的份上，看看老奴伺候了小姐十几年的份上，救救老奴吧，救救老奴，救救老奴吧。 他头磕得砰砰作响，若是以前以沈庙对他的敬重，万万不会让桂嬷嬷这般折腰的。可如今他是明旗的沈皇后，文武百官都跪过他，一个叛主的奴婢他还真的当得起。其实今夜我来这里，也是为了报答桂嬷嬷与我这么多年的恩情。沈庙突然开口道，桂嬷嬷一听，顿时喜出望外，高声道： 老奴就知道，小姐是心善之人，这般重情重义，日后菩萨都会保佑小姐一辈子顺顺溜溜，那些想要害小姐的，全都会不得好死。 沈庙心中失笑，桂嬷嬷这墙头草做的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。他也扬高了声音：其实不止回报这些，那日在卧龙寺上，桂嬷嬷不是与我交心了一回吗？从那时候起，我便知道这世上桂嬷嬷是真心待我好的。桂嬷嬷有些茫然，不知道沈庙说这些是什么意思。方才明明恨自己恨得出奇，怎么转头又是这般安抚呢？ 不论如何，鬼嬷嬷都觉得自己充满了希望，立刻顺着沈庙的话答道： 是是，老奴从头到尾都是站在小姐这边的，只有小姐才是老奴的主子，老奴一定会对小姐忠心一辈子。 窗外突然传来一声异响，似乎是碰到了什么东西。鬼嬷嬷吓了一跳，随即往外头看去，可黑漆漆的屋子哪里能看得到什么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他又转过头来看沈庙，露出一副凄楚的表情。 小姐，现在能将老奴弄出去吗？这里实在太黑太吵，老奴这身胳膊腿儿怕是支撑不了多久啊。 别怕，不用支持多久，反正你都快要死了。 什么？ 桂嬷嬷猝然抬头看着沈庙，眼中一片茫然。 老奴不明白小姐的意思。 方才外头的人是二婶派过来的人，想来此刻已经发现了我来探望桂嬷嬷了吧。如此一来，桂嬷嬷还有什么活路呢？ 老奴不明白。 桂嬷嬷下意识地直起身子，她心中隐隐感到了不安，却不知道沈庙究竟是什么意思。不明白吗？沈庙偏过头思索了一下，嬷嬷方才大声说的什么话可还记得？桂嬷嬷闻言果真想了一想，随即面色一变，脸上瞬间变得惨白。她方才大声说从头到尾都是站在沈庙这边的，只有沈庙才是她的主子。诚然，这一番话是为了哄骗沈庙，表忠心希望沈庙能够救出他来。可是若是任婉云的人听到这话会怎么想呢？那一日沈清莫名其妙地和沈庙换了个位置，本就怀疑沈庙在其中动了手脚，之所以不敢相信是因为不清楚沈庙怎么能未卜先知。可若是桂嬷嬷将此事告知了沈庙，和沈庙一起合谋将沈清算计了呢？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这并不是真相，可是这在任婉云的耳中就是真相。桂嬷嬷还来不及害怕，沈庙已经再次开口，只听他轻声道：我要回报嬷嬷的就是这个大礼。嬷嬷觉得可还好？桂嬷嬷死死盯着沈庙，他这时候才发现今日从头到尾他都被沈庙牵着鼻子走，沈庙说什么他便信什么，他和沈庙之间的关系已经掉了一个个儿。可是沈庙比起他来更加的高深莫测，说翻脸就翻脸，而且他完全猜不透沈庙的目的是什么。似乎猜到了桂嬷嬷心中的疑惑，沈庙笑着开口道：我来这儿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送嬷嬷上路。桂嬷嬷身子一颤，她想哭想叫，可是一点也发不出声来。那个襁褓中的婴儿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变成了真正的少女，而这少女的另一面从未有人发现过，连她也不曾了解。他想激烈地反抗，想叫骂，可是触到那双如野兽一般的眸子时，却是不由自主地在发抖。沈庙的话比笑容更冷：我沈家不养背信弃义之人，就算嬷嬷到了黄泉路化为厉鬼找我复仇，我也无惧，或许还要与嬷嬷再斗上一斗。不是我负了嬷嬷，而是嬷嬷负了我。可惜了嬷嬷的孙子儿子，二婶做事一向做绝，嬷嬷或许很快就能和他们团聚了。 不， 桂嬷嬷身子一抖，眼泪鼻涕早已流成一处，哭得分外可怜。 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救救他们啊！求求你啊！ 我早说了，一个被煮的下人，犯不着我费心审。沈庙的话残忍而冷酷，袖手旁观就是我最大的仁慈了。沈庙缓缓前倾身子，仿佛小时候与桂嬷嬷说悄悄话那般，淡淡地说道，看在十几年主仆情分上，我才来看桂嬷嬷最后一眼的。桂嬷嬷一路好走啊。她光洁的小脸上绽放出一个动人的笑，原本是可爱秀气的小脸却是残忍的令人心悸。桂嬷嬷还想说什么，便瞧见沈庙站起身来，重新披上斗篷，斗篷的袍角在黑暗中划出一道惨白的光，仿佛棺木上纷飞的白色纸钱。那碧莹莹的灯笼被提着走出屋门，门被关上的一瞬间，一切重新陷入黑暗，绝望从四处铺天盖地地涌上来。外头白鹿和霜降见沈庙出来，方才齐齐地松了一口气，扶着沈庙转身离开。待他们走后，花丛中显出一个女子的身影，望着沈庙的背影，又望了望紧闭的柴房门，露出一抹愤恨的神色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